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，我国驻古巴大使馆15号举行了宴会。宴会由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、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兼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等党、政府、军队、团体、机关、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的人士应邀出席。我国驻古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出席宴会。